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对于80后来说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啊，而演唱的人呢却是00后。刚听到的是三小只 TFBOY 他们的翻唱。想一想当年超级女声很火的时候，这三小只可能才4-5岁的样子吧。哇，时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而对于《仙剑奇侠传》来说呢，也有了10来年的时间了。而最近呢，全新的《仙剑云之凡》呢又上映了啊，可能很多人都在追这部剧。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 S.H.E 演唱的这部剧的主题曲《殊途》。 一边用力看穿夜的黑，一边在看不懂光的明媚，一边不再计较是和非，一边想狠心作对。 当我以为打败多少恨，却以为爱落得伤痕累累，当我撕碎了所有虚伪，真相却又难面对。怎样选择开始才能脱善解围，怎样改写命运说来才不后悔。我们的殊途还会不会珍贵，我们找到的自己究竟是谁。当我以为打败多少恨，却以为爱落得伤

电视剧《虎妈猫爸》的主题曲《动物森林》，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很舒服，加上范玮琪的演唱呢，又是那样的恰到好处。这首歌也是范玮琪在生下了双胞胎的儿子之后，复出的首唱。应该在诞下了双胞胎儿子之后，范玮琪能够更好的拿捏这样的一首充满着家庭幸福感的歌吧。继续来听到的是徐良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歌手》，是收录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请在低声后留言》。而这个同名的小说呢，也是他自己在年初的时候发布的，当时也是获得读者的一致好评了。 刚学会写歌的那一天，我嚣张跋扈，巷尾大街，抱着尾灯拉长红线，怎能如我发言？几年发表几张唱片，听专业但是不够老练，没敷没言再讨好一点，我学过音乐当然会表演，我的世界快乐已不见，笑容也不见，回不到从前，我的世界潇洒已不见，棱角也不见，给自己白眼，我的世界拥有了今天，奢望着明天，所以会淡。其实我弹琴没有几年，成功也没有天赋可言，镜子里平凡一张脸，没有什么特点。他们说歌手放聪明点，今后写歌要高雅一些，万分抱歉我不懂周全，反正我从来没上过版面，我的音乐从没有停歇，从没有胆怯，从没有妥协，我的音乐是我的昨天，是我的明天，是我的永远，我和音乐回到第一天，写歌那一天再开心一 徐良的歌手是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开篇的音乐作品，这一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一手包办的词曲。应该说徐良在这一首歌当中是毫无保留的呈现出了他现在自己内心的一些状态吧。继续来听到是一首很清新很夏天的歌，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女演员女歌手李心洁，她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裙摆摇摇》。 记得那年夏天

生曾经借这一首歌来疗伤的呢，这是来自于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可能很多人都有过，或者说有想象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看到前男友和他的新女友迎面走来，会有点尴尬。但是，像戴佩妮这样子，祝福他们吧，可能会让自己更好过一点。好了，接下来要开心一点，就是伍佰他自己填词谱曲的歌《你是我的花朵》，相当伍佰的一首歌。这话什么意思？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呼喊你，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高楼电梯，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过。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管你心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你是我所有快乐，将会到达那开心乐园。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